我说那可不好逮啊， 我怕下雨。 没事，咱不就能跟您说了吗？我们要的就是那雨。 不是，您看现在闷热这劲儿，估计一会儿这雨绝小不了。 哎呦，我跟您说没多大，北京的雨您还不知道吧？哎，实在太大的那一点儿，咱们躲一躲，要这感觉啊。 那咱们再试一下吧。 哎，来来来， 好，来来来来来， 看我。 你看，你调一下颜色什么各方面？ 不是我调，这是雷。 啊？ 啊！再来来，我看，咔！ 啊，还是雷呀、 啊？啊，这是我照的。 哎呦，这是以假乱真，您这玩意儿受得了受不了啊？ 咱们上那儿去，那块景好。 到点了，到点了，快点吧。 没事，就在那儿。 到了，到了。 到了还是大了，老公？ 到了，这雨也下大了。 哎呦，您怕什么？来来来，稍微给支一点伞，哎，对对对， 快点快点快点， 哎，好，不要擦，这就要这满脸这水这感觉，哎，走、 啊，那我呢？ 哎，你这抱着，对，不要舔，哎，就要留在嘴边，来，给我这打点这像摄像机，哎，对对对，来给我这相机打点伞，哎，擦， 完事了，老公劈着谁了？ 摄像师， 我没事儿， 我是说您后边给您打伞那位。 那个咱们还拍吗？ 拍呀， 会吧，要不然改天吧。 别改呀、啊，现在想改他也来不及了，不是吗？你看看这 伞弯了， 弯伞， 这对面抓住了，让你飞翔的感觉，对，好， 躲不躲呀？ 别躲，再来两下。 老公，你拽着我， 对，抱着他，对，让、你不离不弃那种感觉。好，起旋风了，赶紧 快撒手那伞， 别撒手，对，让你差点冲上，对， 撒手那伞， 别撒手， 哎，我抓不住了， 哎，好，哎呦，稳的伞，哎呦， 咱躲躲吧， 不用躲，您看过那个一代宗师那里边那个 武打镜头， 对对，就那要那水，哎，对对对，趁着慢，我给你照几个慢动作啊，镜头好，静真，好走，好，哎呦， 哎，啪。 哎，这水可都没了脚了啊！ 哎，赶紧！ 我裙子有点飘了。 对对，要 这裙子缠着呢，这都拽不动。 就要这飘起这种，这烫点水这种感觉，哎，哗哗的，对，烫水踢，哎，这踢起水抬起来，好走。咱爷们乐一个，这脖子， 咔咔。哎呀，我得缩回去。 这是剁着脑袋了。 如果您想拍婚纱照，正赶上雨天的话，您想拍出一套完美的雨景婚纱照吗？其实这并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，只不过对于摄影师的要求会很高，因为啊，雨水具有反光，所以呢，画面的景致呢就会色调浓淡有致，别有一番风味。 隔着玻璃拍雨景也是有一些方法的，比如说在这个室外的玻璃上涂一层薄薄的油，这样呢，水珠就很容易挂在玻璃上。拍起来呢就有那种美丽的雨景的效果。 如果用彩色片拍摄雨景，那么照片就会出现明显的偏蓝色调，这样色调可以渲染出雨天寒冷的感觉。 当然了，要是赶上特别特别大的雨呢， 那还是先把我捞上来再说吧。 哗啦啦啦啦，天在下雨，哗啦啦啦啦，云在哭泣，哗啦啦啦啦，滴入我的心，说我只会胡思乱想，朋友跟我说我只会妄想，哗啦啦啦啦，让我去淋雨。Oh yeah， 我只希望能够再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。 王大磊，工作有，收入无。 英小柱，蹭饭有，请客无。 狄小花，男闺蜜有，男朋友无。 周飞，大螃蟹有，小金人无。 严家宝，年轻有，剩下 真无。 娱乐七十二变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，吐槽有，没溜有，打岔有，欢乐有， 烦恼无。 具体干点什么呢？ 无。 大街酒吧里， 这笨人就这样，没有什么可乐的。 你知道科目二他有一次没过是因为什么吗？ 因为什么？一定是因为科目二是什么？ 科目二是一库。